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杨立门主持节目嘅。杨立门， 咁你好，李志坚， 你好啊。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倾下旧楼嘅验楼同埋修葺嘅问题。咁啊，事源咧就系西湾河、筲箕湾、荔湾大厦，琴晚就有石屎即系坠落，咁啊击伤咗个南图人。咁啊睇个报道咧，嗰块跌落嚟嘅石屎个面积都唔细，咁啊十寸乘十五寸都几大噶。咁啊，所以揼亲个即系南图人嘅头啦。咁其实事件咧就即係關係到咧嗰個驗樓同埋修葺嗰個問題，因為發展局咧，琴晚有個數字咧就發表咗咧，咁就有4800棟嘅舊樓咧就收咗強制驗樓通知，咁啊其中有2700棟咧就係即係到期咧就未遵照辦理通知，咁啊當中1800棟咧就揾咗人驗樓嘅，咁但係就未修葺啦，咁所以佢係未叫做未遵辦通知，咁另外有900棟樓咧就係咩都未做嘅，咁呢度就有問題啦。咁點解有900棟樓即係收到個通知又唔驗樓？咁咩原因呢咁樣？咁啊，我哋又關注啦。咁其實係咪真係話呢啲樓究竟係有冇立案法團嘅咧？咁有立案法團，咁點解佢哋即係唔遵照嗰個驗樓通知？係咪即係揾唔齊業主開會啊？咁即係係咩問題呢？又或者呢啲樓係咪本身係一啲俗稱三無嘅大廈啦？咁即係又冇立案法團，又冇管理公司，咁係咪就冇人管呢？咁所以就又拖住唔做呢？咁所以呢個問題都幾即係嚴重啊！因為即係有啲即係人有形容呢啲係社區炸彈啊嘛！即係今次即係西灣河呢一個荔灣大廈呢，你諗住行騎樓底可能冇事啦。咁原來佢呢一個即係石屎跌落嘅位置咧，就喺個二樓個底嗰度嘅。咁所以呢個都有個危機，即係你行過，如果喺行人路啊或者行人路附近嘅時間咧，呢啲即係地方喺公眾安全上都有一定危險。 係啊，即係第時係咪即係行騎樓底都要戴頭盔咧？你話係咪嚇？嗱，其實呢個問題都真係存在咗好耐㗎啦嚇，因為幾年前行政事務申訴專員都講過，做過一個調查咧，都即係揭發過有好多嘅個案咧，係真係要強制驗樓，就一來就未驗，驗咗又未係即係去揾人去做，有啲就未做到，有啲咧就喺度拖。咁即係屋宇署咧，我又唔知佢人手嘅問題，因為乜嘢啦，或者係個先後緩急嗰個問題咧，就都係喺度做追趕趕，一路都追趕唔到即係嗰個數字嘅，咁所以咧就而家連接。即係最近有幾次係發生呢啲意外咧，即係我諗我哋都係真係要期望，即係政府係做一啲比較果斷啲嘅行動。咁當然屋宇署就係話佢而家咧就好果斷噶啦，就即係針對頭先你講即係嗰千幾個，尤其是嗰900棟即係都未有行動嘅樓宇咧，就會真係去著力多啲，就譬如聯絡即係佢哋嘅業主啊，要提佢啊，要同有關嘅即係部門一齊聯合去同佢哋合作啊，或者甚至咧。就要啲真係冇得救嗰啲咧，就即係政府自己做咗先，或者咧就真係要去檢控啦咁樣嚇。咁但係當然呢啲咧，全部都係需要時間嘅。就呢個問題咧，亦都唔會一時一刻可以解決得到嚇。就算你真係要做一個工程咧，即係有專家就話咧，即係樓宇維修都24個月咧先可以聘請到即係個承辦商，6至12個月咧先至可以做到個工程。咁一拖咧，即係起碼都要3年噶啦。咁你即係你3年呢度可以發生好多事噶嘛嚇。咁所以即係政府究竟佢係點樣針對一啲高危嘅樓宇，係去快啲係真係為市民咧係消除咗呢啲咁樣嘅隱患咧？即係呢個係我哋都好多人都關注嘅問題。 咁睇翻琴晚西灣河、筲箕灣道嘅荔灣大廈，佢冧石屎啦。本身呢座大廈咧就已經驗咗樓嘅，咁但係就未去即係做嗰個修葺工程啦。咁所以頭先你提到就話喺驗完樓有個修葺工程嗰個招標或者進行期間，如果出事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點樣可以去快啲做到咧？即係你收到通知，咁點樣可以快啲可以立案法團可以揾到業主開會去通過揾咩合資格嘅即係驗樓啊？咁然之後點樣再進一步交完個 即係報告俾政府，跟住就做收葺咧。咁呢啲其實真係需要係點樣可以加快？咁政府點樣去幫手去推動去幫啲業主咧？咁都係我哋今日關注嘅即係焦點啦。咁所以三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呢啲舊樓嘅業主或者立案法團遇到啲咩驗樓或者係收葺嘅問題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1872311咁啊，講翻咧，即係其實即係今次嗰個事件咧，即係我以前即係即係媽咪都有個舊樓啦。咁其實嗰個收葺咧，睇翻個經驗咧，就有個好彩，因為錢係一個問題啊嘛。咁啊，咁好彩就係嗰個立案法團，大家交嗰啲管理費咧就有錢剩。咁所以喺嗰個驗樓同埋維修嗰個支出咧，帳面感覺上咧，即係應該就唔算好大嘅數字。咁所以都就係比較順利，即係做完驗樓，咁再招標咧就即係維修，咁搞就唔使搞幾年啦。咁啊，即係都係一年就搞掂啦。咁但係其他即係因為我就媽咪就住即係旺角區咧，即係油尖旺區都比較多舊樓嘅，即係超過即係50年樓齡啊。或者30年樓齡以上嘅樓都多啦，咁但係其他嘅大廈又點咧？咁究竟即係嗰個頭先我哋提到啦，立案法團有冇咧？咁如果有，咁究竟佢哋開會嘅情況又係咪順利啦？開到會啦，咁你去招標或者你去籌錢啊，咁又如何咧？咁呢啲問題究竟點樣可以去真係幫到呢啲業主去解決，然之後去令到個舊樓嘅驗樓同埋收葺可以係即係做得快啲，即係唔好話成900棟即係喐都未喐，咁其實真係有個即係公眾安全嘅隱患啦。咁不如我哋同即係立法會嘅議員傾一傾先。我哋請嚟咧謝偉全，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謝偉全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係啦，咁我哋今日就關注緊咧，即係就住琴晚西灣河大廈外牆石屎剝落啦。我哋又開始又關心翻驗樓同埋即係收葺檢驗嘅問題，因為呢間事件亦都係即係今個月咧第五宗咧，即係大廈外牆有石屎即係剝落嘅情況啦。咁啊，謝偉全其實即係照而家即係我哋關注咧，究竟其實睇翻發展局個數字啦，有成即係900棟嘅即係舊樓，佢收到嗰個即係驗樓通知，但係佢即係又未去遵辦咁啊。咁其實即係照你嘅分析或者觀察，其實係咩問題咧？ 我想呢，即是我自己揣測呢，或者根據我有啲經驗呢，其實就主要兩大類嘅。第一類呢，就是嗰啲人都知道要做，但係呢就係、是、業主方面呢遲遲呢大家冇共識。冇共識嘅包括呢就係、是、聘用顧問人員，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有時呢太過著重即係價低。根本是不合理地低呢，就聘用了之後呢反而做不到嘢，咁又拖慢咗個時間。咁呢啲呢其中就係大家碰到。第二樣嘢碰到呢都係即係大家未有共識嘅，就係話喂我做完啦，顧問呢提交咗一啲報告建議邊啲要做維修嘅，咁要及錢啦。喺呢方面呢又喺度即係喺度大家係就應該幾多錢選用邊啲承建商呢，又喺度拖咗一啲時間嘅。咁呢啲呢其實大家都係你知道人多呢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嘅。喺呢方面呢亦都係即係會阻慢。咁當然另外仲有一類呢就係、是、根本佢冇組織嘅。自己冇組織。咁佢點呢收咗封信大家個個小業主都有㗎啦。咁邊個牽頭呢，咁好又有呢啲即係大家講嗰啲佢冇呢啲嘅組織，或者本身佢負責，譬如佢有一個業主嘅組織啊，但係嗰個負責嗰啲人咧，對呢方面咧，亦都係唔係好熟，咁咧就好容易咧就幾個月就過咗噶啦。咁喺呢方面都係一個問題。咁所以咧，我覺得另外仲有一樣嘢，大家感覺哇，好多人都冇做喎、啊，咁樣佢哋隔離嗰座又係咁通知。即係早幾個月都係咁，而家都冇做啦。咁大家睇呢樣嘢就唔緊張啦，即係唔緊張，因為好多時候涉及公用嘅地方，大家唔滿意，但係即係潛在嘅危險咧，大家都睇唔到嘅。咁呢啲咧會造成咧，我覺得咧，大家對而家雖然政府又強制驗樓同埋維修咧，已經推行咗咁多年咧，似乎嗰個成績出嚟咧，仲係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咯。 係啊，政委傳啊，就而家政府都俾咗出嚟一啲數字咧，有啲都幾令人擔憂嘅，即係有成2700栋啦，即係嗰4800栋之中咧，2700栋咧係到咗期㗎啦，都尚未遵辦嘅，即係照嗰個通知去遵辦，即係做好嗰個維修嚇。咁你覺得最主要嗰個問題，除咗你頭先講嗰啲，即係處方係咪都有一啲嘅責任咧？即係佢哋係咪真係人手唔夠咧？抑或係個業界本身人手都係唔夠？即係頭先你講有兩個問題啦，即係一個就係即係業主組織。即係比較緩慢啦嚇，即係又唔含冇同意啦，大家有啲直情係冇組織添啦嚇，即係啲三無大廈嗰啲嚇。咁即係呢幾個問題，究竟即係市民即係佢哋自己咧，就即係要罰錢噶嘛？佢哋即係已經係夠曬，即係嗰個誘因要去做噶啦，因為唔會咧佢咩？咁但係政府嚟講，即係有啲邊啲嘢佢真係可以而家即刻去做多啲，令到即係我哋行街嘅時候，市民都覺得比較安心少少咧，可以。 嗱，我覺得嗱，你到咗期未遵辦嗰啲咧，一定係即刻要處理，因為你發得出嚟，即係要求佢去驗樓嗰、那個，即係初步嚟講咧，政府梗係睇過，覺得係需要做一啲嘢嘅。咁呢個第一點咧，即係應該即係處理。咁過去點解會即係會有啲咁多年都唔做？咁當然佢有好多理由，但係咧亦都係某個程度反映。或者相關嘅部門咧，可能要更加積極啲，去嚴肅地去處理呢個問題，唔係等出咗事，然後咧就係出嚟解釋或者先做一啲嘢。咁當然咧，出咗事再做嘅，一定要係即係我覺得方面一定要做啦。咁喺呢度咧，其他未出事嘅，就係而家應該係防範於未然嘅。咁呢方面咧都要積極。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人手或者是嗰啲程序係有問題，其實咁多年咧，其實應該喺呢方面咧做啲工作。咁而家嚟講咧，譬如話有啲內部嘅程序方面係咪可以加快咧？咁其實有啲咧，其實係大家喺呢方面唔夠積極啫。我覺得呢啲可以某個程度幫到政府。另外係咪考慮咧？既然而家經過即係三年疫情咧，可能有啲嘢慢曬咧。政府喺呢方面系咪可以自己人手唔够咧外判咧？咁你外判就话喂，你哋个行业都唔够人咁、样。咁但系呢个就系先后缓急嘅问题啦。我觉得呢啲影响我哋市民嘅日常嘅安全嚟讲咧，我觉得嗰、那个摆喺个优次方面咧要加强一啲嘅。我觉得有啲咧可能即系相对要暂时咧。然后一啲噶啦， 明白啊，谢伟全啊。咁其实审计署咧，2020年发表嗰个报告就认为屋宇署冇适时向冇遵从强制验楼通知书嘅即系楼宇即系采取行动啦。咁其实睇到个检控数字系比较低嘅。咁有一啲情况系即系过咗期两年到六年咁佢先至去检讨。咁其实即系而家政府话即系会即系睇情况系会加强嗰个执法。咁但系你认为应该点样加强先？加强到因为嗱。處方可能都會話人手有個問題咁樣，咁點樣去加強，即係令到個有個阻嚇力，令到啲即係業主要遵辦呢？ 其實小業主咧，有啲好多小業主都唔知嘅，因為佢唔會理日常咧，即係譬如有某啲即係業主嘅組織咧，佢哋處理曬嘅，佢只係覺得喂點解咁耐都唔做嘢咁樣，咁佢唔知道自己承擔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喺度，同埋頭先你講啦，譬如話啲罰則啊等等，佢哋可能都唔知道。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如果係即係而家佢出警告信咧，喺呢方面應該提醒大家，你而家面對咧唔跟足呢、這個即係要求去做咧，面對嗰個處罰係乜嘢？咁大家會緊張好多嘅，因為你個個人都要即係會催促有關嗰、那個即係組織我哋自己或者代表等等咧，快啲通過一啲嘢去做。咁所以呢個咧就一定要做。過去咧。警告嗰方面咧，你可能成日都係發俾即係嗰個代表咧，其實個作用咧就唔夠嘅。可能分分鐘咧，即係你而家嗰個係要俾埋嘅每位小業主，因為每個小業主其實都係會面對同樣嘅刑罰噶嘛。咁呢個我覺得第一點即係政府可以做。第二點咧，其實你都要去了解啊，揾啲部門，而家就應該揾民青局咧去了解，因為民青局成日都講三無大廈等等。咁對於區裏面咧，其實大家熟悉嘅，佢哋面對個問題係乜嘢？點解遲遲都 未即係達到即係嗰個遵辦嗰個通知嘅要求咧，可唔可以喺某個程度咧，你幫佢哋咧去推動一下，包括咧即係業主方面咧早啲有個決定，有個決定好簡單啫，你真係要做噶嘛？問題係即係係做幾多啊？有啲咧就太過心紅咧，希望咧就除咗維修之外咧，仲做多啲嘢。咁做多啲嘢又錢多咗，錢多咗，大家又喺呢方面又諗啦。咁呢啲咧其實係緩急嗰個問題咧，一定處理咗有危險嗰啲先啦。咁呢個冇辦法，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幫，同埋有譬如市區重建局喺呢方面咧有即係呢方面嘅支援噶嘛，包括啲顧問，包括喺嗰、那個一啲資助啊咁樣。咁呢啲如果合資格嘅就快啲可以做咯。咁我覺得呢啲就應該而家馬上去做。嚟緊我估計咧。呢啲情況可能係越嚟越多嚴重嘅，尤其是咧，我哋嚟緊咧，我覺得風季雨季也比以往嚟講咧，應該頻密好多。咁喺呢度咧，亦都會到嗰啲舊嘅樓，而家睇到咧，全部超過五十年嗰啲出現問題。咁喺呢方面咧。即係快啲做一啲嘢咯，咁係令個風險減低咯。 係啊，謝偉祥，你覺得政府係咪應該即係而家咁多危機出現咗之後咧，係咪政府應該有一個聯合嘅即係跨部門嘅工作組，係一定要快啲去處理翻呢樣嘢咧？因為好似頭先你都講啦，其實係牽涉到好幾個政府嘅部門嘅。嗱，當然市建局佢有自己嘅專家，有啲三無大廈咧，佢都會主動去接觸佢嘅。咁但係咧就佢哋都會幫手去估。鼓励他们即组织那个业主立法团，但是就其实民青局以前都有做的，我现在有没有做我不知道，即是都有是尽量去即鼓动即这些三无大厦的业主是组织成为一个法团去遵办即那个即验楼通知或者即维修通知。那是不是其实现在应该要即去物色一些真的很高风险 的大厦，现在那些所谓即公共地方即未遵办的大厦，但是公共地方都好多种，有啲系冇乜危险性噶嘛。譬如话你个走廊咁，即系唔会太多人，除咗你自己住客之外，都唔会去个走廊。咁但系你有啲地方，譬如话骑楼底啊，或者去外墙去大街，下边系条大街嚟嘅咁。咁系咪要揾到呢啲大厦出嚟？就首先做咗呢啲大厦咧，即系就算你个正门系向住一条细街嘅，都冇乜大问题。呢啲大街人流人来人往嗰啲，咁其实系咪应该要真系政府要有个先后缓急去理清？ 一定是的，你现在短期内尤其是风季来紧，即是二月夏季，那一定是这样，好像你刚才说，部门方面或局方面的协调来讲就一定的，因为你现在即是怎么说呢，我们在立法会其实支持了一个改组，是不是加入了，也都加了人手，咁亦都有副司長啦，即係我哋就話，即係喂你各自為政，咁你次次咧，即係你推我推，或者為邊個負責嘅都講一大輪，咁你咪天都光啦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你頭先啱嘅一個小組咧，其實係主要嘅，咁就馬上咧分工咧即刻處理。咁唔單止係三無大廈，其實有啲有組織嘅，你都要睇下佢發生咩問題，你點樣可以幫佢哋去推動？快啲做呢啲主要嚟頭先風險高嗰啲維修咯，咁喺呢度嚟講咧，希望咧呢啲咁嘅情況咧發生咧就係可以減到最少啦，甚至冇啦。咁我覺得係喺短時間要做嘅嘢，你頭先提嗰個好建議嚟嘅，一定政府應該係咁做添啦。 咁謝偉全，因為我哋就嚟新聞啦，可唔可以快去答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有啲議員提出話代辦主導啦，即係話啊自主有困難嘅舊樓先幫佢做維修，跟住再收錢，你點睇法咧？你有30秒嘅時間可以幫答下嘅。 哇，其實係要嘅，因為你睇到佢個問題係咩咧？你再俾佢哋做咧，佢哋都唔會短期嚟做到嘅，但係嗰個風險咧。就是会好大嘅，系嘛？一日都唔等得嘅，咁嗰啲政府就一定咧，我帮你做咗先啦，啊，做咗先，头先就收翻钱，呢方面我系支持嘅，吓。 好，咁多谢晒阿谢伟全，咁谢伟全咧系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咁杨立梅，咁睇嚟就系要即系定个即系先后次序啦，高危嗰啲咧。就似乎就要先做先，即系咁啊，对个公众安全咧就会大啲，咁所以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到时来回方向各八条行收费行车线会减少至四条。当局会在沿途摆放不用停车指示牌，慢线的巴士线安排就不变。运输署亦会在收费区一带加装镜头，以便分别不同的车种征收所需费用。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二通行早前在青沙管制区城隧和私隧运作至今大致顺利，八月之内会在西隧和东隧实施二通行。针对的士业界反映使用二通行有问题，运输署至今检查了182架的士，发现大部分涉及安装车辆贴的位置不合适，已经协助当中154架的士调校车辆贴，另外28架未有接受协助，要业界跟进。2018年在鲗鱼涌公园枪杀二舅被判终身监禁的48岁女子，前年11月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服刑期间，向一名高级惩教主任提供30万元贿款。她早前否认一项向定名人员提供利益罪，在屯门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6个月。同过往刑期同期執行，继续还押小榄中心。暂委裁判官宣判时说，被告性格虽然有问题，但不是没有意识做出有关行为。根据专家证人的分析，涉案惩教主任描述的情况和被告没有合理辩解下，裁定被告罪名成立。海关在深水埗倒破一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检获大约4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50万，应货税值大约100万。海关昨晚在鸭寮街截查一名女子，在她手持的尼龙袋入面检获少量怀疑私烟，官员将这名53岁女子拘捕，其后押解到位于同区的分间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42万支怀疑私烟。女子的55岁丈夫亦在单位内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中国是生态文明的前行者，是气候治理的行动派。中国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全球 25% 的新增绿化面积，率先在全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相减少，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相增长。毛宁又说，中国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引领者，推动全面平衡有效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同时尽己所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援和帮助，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将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携手各国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咁所以而家公鞍路同埋侨兴路近住白沙村嘅路段仍然系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咧系比较车多。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的坏车已经离场㗎喇。不过消散之中的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过咗蓝地。另外在九龙连翔道近美孚 连长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啦。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同埋佐敦道近加士居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接近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是比较多车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龙尾去到兆安苑。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咧系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彩虹游乐场去旺角、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的时候记得要及时补充流汗失去的水分。 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用吹风机、喷雾风扇或者便携风扇都可以有效降温的。 想知多些预防中暑的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的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继续倾紧咧旧楼未有遵照咧政府通知去遵办验楼同埋修葺嘅问题。咁啊，听众咧，如果系小业主或者你系住喺有立案法团，佢哋又未搞验楼，或者系未做任何嘢，或者做咗啲做未做啲啊，你想发表意见嘅，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倾下嘅。咁啊，收音机旁边有听众同我哋倾下。陈先生你好。 你好啊，李生同埋阿杨生。 你好。 我是小業主嚟嘅， 即 係政府咧呢啲咁嘅政策咧，就秉承翻殖民地時代遺留翻嚟嘅咁嘅政策，一成不改。嗱、咁你驗樓嚟做乜嘢？咪索性你上咗30多年、50多年，咪索性維修咯，咁慳咗一重工序咯。呢重工序係小業主俾出嚟噶，唔係政府公帑俾我哋噶。你咁樣夾硬係俾嗰班咁嘅吸鬼賺多一重錢。你话系咪多余啊？唔通个验楼出嚟话啊唔得啊！你层楼，你栋楼要拆啊？唔通个报告系咁样咩？个报告咪又要你维修？如果你保养得好嘅，咁你维修咪少啲咯；保养得唔好嘅，用完烂维修多啲咯。 收到啊，陈生。 始终系咁做，你唔使悭多一重钱，同埋悭咗一个时间啊嘛。你咁样咪即系阻碍晒，系嘛？ 明白，陈生。 你始终系将殖民地嗰啲咁嘅衰政策一路延续落去。 系咁啊，陈生，咁你本身系住紧嗰个大厦，系咪需要即系验楼或者系需要维修？ 直情要维修，使乜验楼啊？ 即系本身系你哋系 要我哋小业主揞啲何钱啊？俾嗰班咁嘅吸血鬼。 好，咁啊，收到啊，陈生，多谢晒你嘅意见吓。咁啊，陈生嘅意见都系希望即系如果要加快修葺咧，其实即系定期保养啊，同埋注意即系直情系去维修咁啊，唔使有验。咁但系我谂，其实个程序上都系需要验楼，即系知道边度要整，边度唔使整，咁先至睇下个价钱点样去做啊。咁啊，即系个成本先效有效益嘅。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系即系大厦旧楼大厦嘅业主啊，或者立敏法团嘅成员啊，对于旧楼嘅验楼或者修葺有啲咩问题遇到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倾下嘅。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倾嘅问题咧，都可以同翻一啲有研究呢啲方面即系议题嘅朋友倾下。咁我哋心机旁边咧有黄永乐，咁佢系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秘书。黄永乐你好， 系你好，李生同仁生你好， 系你好。 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即系旧楼嘅即系未有遵办嗰個驗樓同埋維修通知啊，其實即係你自己嘅研究或者觀察，其實有啲咩問題咧？即係嗱，有啲立案法團佢收咗通知啦，咁佢即係乜都未做，因為而家睇翻即係發展局嘅數字，咁有900棟樓即係收咗通知，咁啊到期都未遵辦咁樣，其實即係呢啲大廈有啲咩問題咧？ 哦，多謝主持嘅問題。一啲舊樓咧，其實業主咧想進行維修咧，都有一定嘅程序要做啦。咁啊，基本上咧，佢要召开业主大会啊，嚟到咧，俾每个业主咧系有机会去讨论佢哋嗰个大维修嘅内容。咁亦都要集资啦。嗰啲大问题咧，就系开展唔到一个维修工程咧，系集资方面咧出现一啲问题嘅。有好多时咧，就算你系直接业主大会通过都好啦。咁如果有30%嘅业主咧，佢唔夹钱嘅话咧。其實我相信咧，剩低個70%嘅業主想做咧，都唔敢去做嘅，因為剩低個30%錢，邊個去負責咧？係咪願意出資個70%去俾埋咧，或者墊資出嚟先咧？咁遇到呢啲財務嘅安排咧，所以好多嘅就算有業主立案法團或者冇業主立案法團透過業主大會去通過都好啦，其實都會停滯不前，開展唔到個工程。進行一個大維修，這個是我們見到一些舊樓現在遇到的現實的問題。 嗯，如果真的講回剛才你那個例子，他真的沒人有沒有共識是可以去做這個維修了，但是呢就一直都不遵辦到了，政府呢就警告你你都不聽，就開始檢控，然後就罰款，樣雖然也有監禁，但是就似乎 未見過人即要坐監，但是就真的要罰款。那怎麼辦呢？即是誰去付呢？是不是所有業主都是要平分回即那個的罰款的呢？ 人生问题相当好啊！罚款嘅问题咧，其实系所有有业权嘅业主咧都需要去分担噶啦。咁就算我愿意俾钱都好啦，因为开展唔到个工程，我俾人罚我都好无奈。当然，如果佢根本都冇谂过要集资嘅话咧，你就算话去罚去款，佢一路都唔交，咁其实咧对于嗰个冇反应嘅业主嚟讲咧，佢都冇乜实际嘅果效。你都唔會關心咧點樣去做個大維修，這個呢個咧就係而家好多舊樓，特別咧係一啲單位咧係個業主唔積極去參與大維修嘅問題，譬如我出租咗啊，又或者甚至咧我離開咗香港空置咗喺度啊，呢啲咁嘅單位咧，其實喺大維修裏面咧就變咗喺集資上面咧係遇到一啲嘅存在嘅問題啦，係解決唔到嘅。 咁啊，黄乐即系话，如果照你咁讲，系即系喺集资嗰方面系冇嘢做到嘅，即系帮唔到啲小业主。即系如果我系小业主，我认为系需要维修嘅，即系我都同意啦。咁啊，跟住有即系有啲即系承判商啦，即系我哋去招标啦，我都同意某一间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有30%业主佢系唔愿意出钱嘅，咁其实我哋系喐唔到，咁点帮啊？件事可以点样推荐？ 如果系喐唔到咧，咁其實咧就對於社會大眾嚟講都未必係好事嘅。咁其實我哋而家留意到啦，就政府都透過URA 市建局咧係有啲資助俾啲業主嘅。咁如果係願意參與又推展到咧，咁政府都有啲資助啦，或者有啲嘅援助啦。咁喺呢度如果要解決有一啲唔願意集資嘅一啲嘅業主其實有一個可行性就係政府願唔願意。有一啲嘅 資助資金啊，係可以啊透過一個程序，如果揾唔到嗰個業主或者嗰個業主唔願意集資，由政府去墊資住。咁墊資咗之後咧，其實係可以釘去契啦。然後咧喺日後咧去處理佢個業權嘅時間咧，可以加上利息咧，係向嗰個業主係追討翻咁。咁變咗咧，普羅即係願意做大維修嘅業主咧，就會睇到一個嘅出路啦。咁呢個係我哋可以考慮嘅一個方向啦。 咁其實而家嗰個機制下面咧，有某啲真係屋宇署覺得真係有緊急需要維修嘅樓宇咧，佢都應該唔等嘅，係嘛？即係佢有一個機制，係佢自己代辦，即係由政府去即係去揾啲承建商等佢做先，然之後再揾翻啲業主去收錢嘅嘛。嗱，到到佢做完之後，佢如果真係收唔到錢，咁就其實好似你頭先咁講咧，真係可以釘佢啲契嘅咯，係嘛？ 冇錯，事實係嘅。如果有個即時危險咧 ，BT 會直接介入咧，揾佢指定嘅承建商咧嚟到做咗解決咗個危險嘅問題。而收唔到嘅錢咧，亦都會按個實際嘅情況咧嚟到釘契追討咁樣樣。咁嗱個問題就係呢個係有即時危險然後先至介入。咁而家我哋睇到嘅問題就係、是、有一啲有危險嘅未必會即時係見得到啊。咁係咪一啲 preventive 即係預防性嘅咧？如果預防性，既然有啲業主係想積極參與進行大維修嘅政府其實如果頭先嗰個情況有即時危險介入，政府其實都墊資咗個費用㗎啦，做大維修只即時危險嗰部分，咁都墊資咗，其實都係用緊同一個方法去釘契去日後嘅追討。咁會唔會行先一步？就係話，如果個大廈本身大部分業主願意去做啦，即係少部分佢係揾唔到個業主，集唔到資，政府係咪可以透過個機制考慮個實際情況去墊資？就好似你去做即時危險嘅情況裏面咧，做個墊資，個做法相同嘅亦都係會日後會收得翻嘅。呢個係我哋即係覺得係可行嘅一個方法咯。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你又同唔同意啊？對於唔積極去參與大維修嘅小部分業主釘佢契咧，咁啊，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啊，黃永樂，咁頭先我哋提到有立敏法團嘅即係舊樓啦。咁對於嗰啲即係嗱，我哋睇到嗰個發展嗰個數字咧，有900棟咧，佢係即係到期咧未春辦就乜都未做啊嘛。咁呢啲佢乜都未做，咁其實佢哋又遇到啲咩問題咧？即係佢連驗樓都未開始驗。 咁我諗有兩個情況啦。呢個情況係之前咧有 Covid 嘅情況，有啲實際係開唔到會。不過呢個係只係單一嘅事件，有疫情嘅影響嘅啫。咁但係有部分咧，其實咧就係、是、一路都開唔到會，或者咧係委任唔到個專業人士嚟到做檢查、做勘察。呢、這個亦都係正正咧喺集資上面咧，可能都未曾可以推行得到嘅，即係收唔到錢，佢連委任呢一個嘅顧問咧，其實都冇足夠嘅資金咧嚟到進行，咁變得咪放棄咗去繼續去回應政府嗰個維修令咧，即係想做，但係咧其他嘅業主部分佢唔積極唔回應，或者夾錢嘅時間收唔到錢，咁有興趣或者積極參與嘅業主咧。都冇辦法，無奈咧接受我都係停咗喺度啦，咁就冇遵辦到嗰個維修嘅命令，咁呢個係最有可能嘅一個情況咯。 咁你覺得嗰啲三毛大廈應該要點樣用咩方法去即係、就是、令到佢哋都可以即係、就是、遵辦到即係、就是、政府嗰個通知咧？ 我諗咧呢、這個即係、就是、問題咧就已經積聚咗好耐嘅。咁一路落嚟咧，其實大廈維修保養都係業主嘅責任。早兩日咧特首都有喺佢嘅説話裏面咧提過，業主係有責任嘅。不過咧，正正咧三毛大廈就係冇一個誘因令到啲業主咧係出嚟關心佢自己大廈嗰個現況係咪有維修咧？咁甚至管理都缺乏啦。咁其實好坦白，如果冇管理咧，就遑論呢一個維修嘅需要啦，因為最基本嘅管理都冇咁保安清潔都唔關心嘅，咁大維修更加唔會有人嚟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嘅學會嘅諗法咧就係、是維修管理係必須要有嘅， 而且咧要有專人咧或者專業咧係可以照顧得到嘅。咁啊，其實我哋都希望政府考慮嘅咧就係積極咧係教育普羅大眾咧佢哋嗰個嘅維修管理嘅重要性。咁喺最近，其實我哋學會都同UIA 即係市建局咧係審視緊係咪有機會咧。有對於三毛大廈或者有一啲有法權未有管理嘅一啲嘅大廈咧，可以有辦法協助到佢哋咧，係推進到有日常嘅管理咧，令到佢哋咧加深嗰個管理嘅需要嘅一個態度咧。咁我哋咧諗緊因為最大嘅問題咧，三毛大廈咧就係佢哋個規模細，佢哋可以籌集嘅資金唔多喺管理費上面。亦都即係冇辦法支付呢一個管理費俾一管理公司，咁我哋諗緊一個即係聯下聯管，我諗呢一個概念咧，同阿楊生當年咧喺民政事務局嘅概念都有啲相同嘅。當年沙士咧，其實咧就我哋學會都有倡議過呢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小區管理。而家咧我哋就用另一個嘅説法，就叫聯下聯管啦，就係話喺附近嘅大廈裏面咧，籌集咗幾座嘅大廈，統一。由一间管理公司嚟到承担嗰个嘅管理责任，咁令到咧佢哋知道咧管理嘅重要性同埋个好处喺边度。有管理公司有好处就系话，有一啲嘅专业嘅同事咧系会帮手咧，又系有一啲迫切嘅维修咧，佢哋会提出佢哋嘅一啲嘅意见啦，系俾法团或者业主佢哋考虑。一啲即時嘅維修係需要做嘅，咁如果冇呢啲嘅專業意見咧，咁我諗法團或者咧冇法團嘅業主咧，其實係好難回應到咧喺大廈裏邊嗰個狀況係幾時應該進行維修或者咧處理一啲嘅衞生嘅問題咁樣樣啊，即係例如喉管嗰個嘅破損啊，咁都唔會有即係認識或者一個啲嘅知識咧。嚟到處理，咁所以我哋覺得管理係需要透過日常嘅管理，希望咧係有一個普羅大眾嘅氛圍建立得到，知道咧管理嘅重要、維修嘅重要性。咁呢個我諗係即係需要社會普羅大眾咧一齊努力 嘅。好，咁多謝曬黃永樂嘅電話。咁黃永樂咧係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秘書。咁楊立門睇嚟，即係要做一啲三毛大廈，即係其實另一個方法就係可唔可以幾座大廈夾埋去有一個管理公司去幫手去管理，咁可以推進咧佢哋即係如果收到驗樓通知，咁可以加快個驗樓同埋即係維修嗰個程序啦。咁究竟呢啲舊樓真係有啲咩問題咧？我哋可以接聽下聽眾嘅電話。咁收音機旁邊咧有劉小姐，劉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劉小姐 你好， 係。你有咩意見呢？請問 我講啲舊樓維修嗰個問題啊，其實我覺得政府佢而家係忽視咗，其實舊樓大部分住緊嘅都係啲老人家。咁其實啲老人家咧收到嗰個強制驗樓令咧，佢哋根本就唔知係乜嘢嚟嘅，完全係冇人知咩嚟嘅，除非嗰棟舊樓有啲年青嘅人可以幫下手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劏房。劏房户嗰啲业主咧，根本就完全不负责任嘅，佢哋系好难揾到佢哋出嚟。咁尤其是三毛大厦，三毛大厦就咩都冇啦，咁更加冇业主立案法团啦。咁佢哋要申请政府一啲资助咧，系需要成栋楼嘅业主签同意书。咁成栋楼嘅业主签同意书嘅时候咧，根本就係揾唔齊啲業主啊！咁有啲業主甚至乎係劏房嗰啲業主咧，佢哋亦都唔係好想理呢啲事情嘅。有可能有陣時政府嘅一啲資助，可能佢哋覺得同佢無關，佢亦都唔想花呢啲錢。結果有啲肯去維修嘅係自住嘅業主，佢哋都冇辦法能夠進一步做到任何嘅事情咯。 係咁啊，劉小姐，咁想即係問一下你，隔唔係講下你係住喺即係係咪住喺舊樓 啦？ 係深水埗嘅舊樓。咁本身個大廈。即系几多年楼龄啊？ 成五十几年噶啦。 有冇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噶？ 冇嘅，我哋系三毛大厦嚟。 咁其实你应该都收到嗰个通知书，咁其实已经做咗验楼同埋即系维修未？ 未噶，因为个问题就系咧，其实我哋收到通知书之后咧，就如头先所讲啦，业主根本就唔知嗰份嘢系乜嘢嘅，大部分啲业主其实都好老噶啦。咁你你要令到啲业主明白究竟政府而家要做乜嘢， 要是乜嘢，已经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呢验楼啊去维修是需要好大部分的钱。好多业主觉得呢嗰份钱根本就是嘅棺材本嚟嘅。佢亦都有啲业主系冇呢笔钱嘅存在。咁如果你冇钱呢，政府就会话啊，你可以申请我哋嘅咩维修基金嘅。但是你要申请维修基金呢，除非你系有业主立案法团呢，咁你就唔使成栋大厦嘅业主同意啦。咁就法团去处理啦。咁但是呢三毛大厦呢系冇法团。咁樣冇法團嘅時候，通常政府就話啊，不如你成立個法團啦。但係全部都八十幾歲嘅老人家，你叫佢點成立法團啦？咁跟住佢哋就要去揾大家去簽同意書。咁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啊，簽同意書好大問題咧，就一係咧就有啲老人家其實已經喺大陸嘅，或者喺老人院嘅，有啲咧就可能老到佢又唔知你係簽乜嘢同意書，佢亦都唔夠膽亂簽啦。咁點樣去申請嗰啲分定去資助佢哋去維修咧？佢哋又係完全唔明白嘅，除非你真係有個後生喺度去講解俾佢聽啦。咁跟住嗰啲嘅劏房户嗰啲業主咧，係完全不聞不問，所有你唔好話維修，連嗰、那個仲有一個政府成日追嘅，就係、是、嗰、那個消防系统嗰个问题 系啊， 系啦，消防同埋维修都系三无业主最大嘅问题。 我想问你，刘小姐，即系政府，譬如话政务处方面，有冇人即系同你哋联络过，话希望怂恿或者协助你哋成立谂案法团啊，或者系业主嘅联会啊咁样咧？ 佢有建议我哋成立法团嘅，但系其实有啲大厦佢本身系成立唔到法团，因为老人家太老，你点成立法团啫？同埋第二个问题，其实有啲老人家都精明嘅，佢哋好明白成立咗法团之后咧，政府咧就净系出一封信俾法团，咁你法团搞唔掂咧，我咪告你法团咯。OK， 法团去搞啦。咁因为最大问题就系嗰笔费用唔平啊。咁如果有啲业主咧，法团去承受咗啦，出咗一啲钱啦，根本就追唔翻嗰啲劏房户嘅业主，佢哋完全唔俾，但系政府系唔理嘅。咁你就要透过民事诉讼或者乜嘢，咁嗰啲八几岁嘅老人家更加唔会识啦。咁佢哋更加唔会肯拎笔钱，你叫佢拎笔钱出嚟维修自己个单位要负嘅责任咧，佢可能都勉强 OK 嘅，但系要拎埋第二笔钱出嚟去负责埋隔篱或者上下层楼嗰啲劏房户嗰啲，因为佢话你维修咗先啦，你哋有法团，维修完之后再去追咧，根本其实追唔到。你唔好话咁大笔钱啦，嗰啲三毛大厦净系追嗰个清洁啊、倒垃圾费啊，每个月几廿蚊啊，都追唔到。 不过楼宇更新大行动诶，市建局嗰边系有呢啲津贴噶，吓即系都可以。 嗱，呢个津贴就要全栋大厦、全栋大厦嘅业主签同意书。咁你要揾晒全栋大厦嘅业主去签呢个同意书咧，好似以我嘅大厦为例，我用咗五年时间。我用咗五年時間，仲要係我係後生，我唔係住喺嗰度，我只係幫我屋企人去處理，跟住就要解釋俾啲街坊聽，究竟第一你而家面對緊嘅係咩問題？咩嘢叫做樓宇更新行動？咩叫做申請嗰個資助？資助又幾錢？但係又唔係全部資助嘅喎，你哋仲要俾翻啲出嚟嘅喎。咁俾翻啲出嚟，嗰啲業主係咪俾得起咧？因為有啲業主其實佢嘅棺材本就係嗰棟樓，佢就冇多餘嘅錢喺銀行㗎啦。咁嗰啲又點樣去處理呢？就個個都唔同嘅，你個個 case 唔同，你就唔係一個民政事務處落嚟同你開個會，好形式化同你講完所有嘢咯。你其實係應該每一個單位係有佢嘅 case 嘅存在。 好，咁啊，劉小姐，多謝曬你嘅電話，多謝曬你嘅意見啊。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因為時間關係啊。咁啊，香港電台網站同埋手機應用程式嘅電郵服務咧，由於受技術故障影響咧，暫時未能提供服務嘅。咁現正搶修之中。咁啊，不便之處咧係敬請原諒嘅。咁啊，留意啦，電台網站同埋手機應用程式嘅電台直播服務咧，因為技術故障受到影響，咁暫時未能提供服務，現正搶修之中。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我哋先听一节咧，系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快线有意外，车龙排队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有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至于较早时元朗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公庵路同侨兴路近住白沙村嘅路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噶。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彩虹游乐场去旺角。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 嗯， 呢一节我哋就倾一倾照顾者支援热线嘅话题。 嗯，好啊。 咁啊，点解要关注呢？咁因为政府九月下旬就会设立24小时运作嘅照顾者支援专线。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个专线嘅成立咧？咁因为睇翻啲数字啦，其实香港都有成40几万个残疾人士啦，同埋啲长者咧系需要由照顾者去照顾嘅。咁呢啲照顾者有啲调查就发现啦，咁啲照顾者可能要长时间照顾呢啲残疾人士或者系长者，咁可能一日平均有8到12个钟头啦。咁有一啲个案咧就会系即系老人家。佢又長者，佢又照顧翻一啲長者或者係殘疾人士。咁有時有啲情況之下，可能情緒或者各樣問題咧，有時會有一啲即係家庭嘅一啲悲劇嘅發生啦。咁所以其實政府就決定咧，就要去加強咧支援呢一啲照顧者。咁啊，所以而家呢一個照顧者嘅專線咧，就會係委託東華三院咧一啲非牟利組織咧去即係營辦服務。咁預計嗰個服務開始嘅時間咧，會有30条專線。每年預計可以處理30万個來電，咁啊睇翻個資料咧，因為立法會下個禮拜就會傾啦。咁立法會嘅推動照顧者維穩政策小組委員會下個禮拜就會討論呢一個專線成立同埋有關嘅宣傳活動。咁睇翻資料，呢、這個專線嗰個服務咧就同以往有啲咩唔同咧？即係有啲咩好處咧？即、就、係、是、對於照顧者，咁、其實佢除咗提供社區資源同埋資訊。或者轉介服務之外咧，佢亦都會有一個分層評估機制，即係會即時評估咧來電者個狀況同埋需要，就去配對翻一啲支援服務。咁另外，如果有一啲緊急嘅需要個案，接聽電話嘅即係社工咧，就會即時咧即係輔導，同埋會有外展探訪啦。咁另外都會即係機構都會同日間同埋住宿暫托服務嘅單位咧有一個合作嘅網絡，咁啊為有需要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配對翻暫托服務。咁仲有一樣措施咧，就係如果啲照顧者嗰個經濟有困難咧，咁即係需要係將佢哋照顧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要送去一啲暫托服務嘅時間咧，都會有一啲即係交通津貼咯。咁所以呢幾方面都係希望可以加強支援到照顧者，即係令到佢哋可以短暫可以休息一下啦，同埋即係騰翻啲時間出嚟可以處理佢哋嘅事務，因為。有啲調查就指咧，其實照顧者比較需要就係有啲緊急嘅時間咧，係真係需要去暫托佢哋照顧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等我哋可以鬆口氣咁樣啦。 係啊， 咁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即係睇落就似乎就幾好嘅措施。 嗯，係啊，我諗呢個係好事嚟嘅，有一個咁樣嘅熱線電話，咁就即係即管睇下嗰個成效係點樣啦嚇。咁因為香港好似你咁講咧，即係香港有成45万個照顧者嘅，因為咧有好多即係老人啦、長期病患嘅人啦、殘疾人士啦，佢哋都需要人照顧嘅。咁有出現咗一啲嘅悲劇咧，都因為係有好多譬如以老護老啊、以老護殘啊啲咁樣，就令到而家嗰個社會問題咧係非常之大嘅，咁咧就政府其實就做咗唔少嘢嘅，不過咧就有好多社福嘅團體咧都係話好多政策咧都係唔係以呢一個照顧者為本嘅，好多時都係譬如評估佢嘅需要，都係評估翻嗰個病人或者被照顧者嗰個需要嘅啫，咁同埋嗰個津貼咧好多時都係唔係俾嗰個照顧者嘅，係俾嗰個病人嘅啫咁樣嚇，咁啊即係買物料都唔夠啊咁樣，咁所以咧就要睇下呢一個嘅熱線係頭先呢個講啦嚇，即係話有好多唔止淨係搭 即係淨係搭佢啲電話，而係咧可以真係有埋一啲服務俾佢哋嘅嚇，即係話有陣時係直情係可以陪埋佢哋，安排佢哋陪佢哋去一啲即係日間嘅暫托中心啊，或者係即係住宿嘅中心啊等等，咁亦都係可以揾到轉介到好多嘢，咁所以咧都要睇一睇啦嚇，即係佢哋嗰個時間性係咪真係好好快可以提供到呢啲服務咧？這個就要睇一睇嗰個機構，即係東華三院咧，即係佢哋嗰個成效係點樣咯。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照顾者，对于嚟紧照顾者支援专线嘅服务系咪真系足够啊？你认为系咪真系帮到你嘅需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如果你话有其他，即系就住照顾者，你哋有啲咩情绪啊？其他问题，你哋觉得啊，其实政府系点样去支援你哋咧？想发表意见咧，都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不如先同下一啲关注照顾者平台嘅代表傾一傾啦，咁收音機旁邊咧有鐘世昌，咁佢係照顧者平台嘅代表。你好啊，鐘生。 係你好，係。 係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而家即係睇到即係政府嚟緊九月份咧，會推出照顧者支援專線服務啦。你哋覺得即係有關呢個即係服務咧，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係咪都即係對應到你哋即係照顧者關注嘅照顧者嘅需要咧？ 是啊，我哋咧其实喺平台里边咧都问过咗唔同照顾者嘅意见啦，咁样咁啊，佢哋对于咧其实有一条24小时线咧，其实都系欢迎嘅，尤其是即系可能系啲夜晚嘅时段，我哋冇一啲 phone service 喺度嘅时候，佢都仍然可以透过条热线咧打过去。你知咧，即系夜晚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可能都会有多啲情绪嘅困扰啊，或者压力系喺嗰个时间就会走出嚟。咁如果喺嗰个时候咧，其实佢哋会讲啊，有一个人去同你去倾谈一下，去听下诉苦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压力咧可以系 release 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喺情绪支援方面咧，佢哋对于即系呢个24小时嘅熱線咧，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即係期待嘅咁樣樣啦，即係希望都會有一個熱線可以支援到佢哋嘅情緒嗰方面。咁另外咧，其實佢哋都幾即係期望嗰個配對服務配對咧，會唔會真係可以做得到？因為其實而家咧好多時即係如果照顧者要去玩一啲服務嘅時候咧，佢哋要逐間去打電話咁樣。咁對於照顧者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幾花心力同埋幾花時間嘅項目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個配對咧，其實佢哋都好希望係可以好快咁樣配對呢啲服務，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去揾呢一啲咁樣嘅服務咯。咁所以其實總括嚟講，即係我哋都期望，即係無論係我哋啦，定係照顧者咧，都希望個熱線可以發揮到嗰個即時支援嘅作用，以及呢個服務配對嘅作用咯。 嗯，咁你覺得呢條專線佢就話服務最少提供30条有專人接聽嘅熱線，你覺得足唔足夠咧？呢個數目？ 我哋去睇翻而家現有嘅嗰啲服務熱線咧，其實我哋我哋又未即係去諗究竟足唔足夠嘅，反而咧我哋去比較擔心咧就係、是、啊，其實你會唔會夠人手去 operate 呢條熱線？你會唔會需要個照顧者等好耐？即係有熱線，但可能後面冇人手咁樣，你都可能聽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咧，其中呢一個我哋比較 concern 咧，就係你有冇足夠嘅人手去 operate 嗰堆嘅熱線咯。即係而家我聽到嘅就可能第一次接聽嘅時候就已經係要有社工嘅同事喺度啦咁樣樣。咁而家社工即係其實都幾難請人啦。咁所以究竟佢足唔足夠社工去接聽啦？定係其實除咗社工以外，佢可以揾一啲譬如照顧者嘅過來人，可以即係招聘佢成為即係可以其中做接線嘅一啲嘅朋友，係咪都係可行咧？因為其實佢都有一啲照顧者相關嘅經驗啦，可能同你可以分享到一啲照顧嘅經歷啊，幫你知道大家情緒嘅狀態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喺人手嗰方面咧，就期望即係除咗係社工嘅同事去 operate 熱線之外咧，其實都可以揾翻啲照顧者過來人去做呢一個嘅部分咯。 好似佢都有講話，佢哋除咗自己有專業社工之外咧，都會訓練一啲義工嘅。咁可能都某啲義工可能都好似頭先你所講嗰種係即係自己係過來人嗰隻義工係嘛？ 是的，咁样，咁但系咧，如果平台咧，我哋会比较鼓励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即系照顾者系可能系啲毕业嘅照顾者，咁佢会唔会都可以去重投翻社会工作咧？其实某程度上，即系我哋招聘咗一啲照顾者过来人，其实都系创造咗一啲就业职位，去俾一啲照顾者可以重投翻个社会，都 recognize 佢哋喺呢个 即係照顧者專線裏面嘅一啲嘅付出嘅咁樣，咁當然即係義工都係另一種嘅模式咯。咁即係裏面都可能會有啲照顧者，即係過來人喺度會都可以去分享嘅。咁但係即係兩條路走路啦，一個就可能係一個招聘咗一啲即係過來人啦，又或者即係做義工訓練咁樣。但我哋相信即係兩個都係可以 support 到社工同事去 operation 到呢條熱線咯。都希望即係即係營運嘅機構可以考慮呢一個嘅做法。 嗯，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现在我们是谈照顾者专线支援专线的话题的。如果收音机旁边有照顾者，对于未来政府九月下旬会推出照顾者支援专线有意见，欢迎打来我们热线1872311 1872311谈一下。钟世昌，我想跟你谈一谈，刚才你提到那个即时，即如果他可以有些服務的轉嫁或者配對都很重要，但因為我看到有些即關注團體他們都擔心，即如果那個即日間的託管或者個宿位其實是不是足夠名額呢，即有時他們要等很久，有時我們看到即新聞有些即家庭的悲劇都是、在等候去轉嫁這些服務的時間可能情緒失控，就會即有一些狀況。其實現在的宿位即照你們看究竟夠不夠呢，即有熱線他即時轉嫁是不是真的會很快配套到相關的服務，等有需要的照顧者真的可以即舒緩到他們的壓力呢？ 嗯，你問我哋咧，我哋去睇翻嗰啲宿位啊，或者嗰啲暫託啲名額咧，咁當然而家咧係真係供不應求嘅，都仍然係供不應求，佢哋需要排隊都排好耐啦。咁但係我啱啱去講嗰條熱線，其實你某程度上，我覺得熱線嘅嗰個最後屘係一個入口嚟嘅，即係讓到個照顧者更加容易 reach 到個服務或者去配對服務。但係歸根究底，個熱線都唔能夠淨係單單熱線就做 operation， 佢後面都有唔同嘅配套，嗰啲即係增加啲託兒嘅即係。一啲暫託嘅名額啦、宿位啦，甚至可能一啲緊急嘅暫託嘅服務啦，其實呢一啲都係熱線後面需要嘅配套嚟嘅。所以即係政府去推出咗呢一個熱線，可能喺支持上面可以有一啲人幫你去聆聽啦，睇下你有冇一啲情緒上面嘅支援嘅需要啦。咁但係咧喺服務配對方面咧，我相信咧其實政府唔單單淨係要做呢條熱線嘅，佢後面宿位名額嗰啲咧其實都要相應去增加，即係去滿足翻嗰個服務嘅需求。咁呢兩件事咧先至可以相對益彰。如果唔係咧就熱線咧，其實就未必可以完全解決到個問題。但係啊，第一步可能會唔會我真係好唔開心、好大壓力啊？我想可能會有一啲自殺啊，或者即係呢啲咁樣嘅行為或者思念，即係思想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即刻有人去傾或者疏導咧？咁我覺得熱線咧可以做呢個角色，但後續我可唔可以做到埋呢啲服務嘅配對咧？就好除咗服務嘅配對呢、這個係機制嚟啫，咁後邊都要有啲。即係有啲名額嘅配合啊，咁啊先至可以相比一張，先至可以符合到成件事嘅發展咯。 嗯，係咯，即係歸根到究底都係要嗰個服務本身係即係有足夠嘅資源先得咯，嗬。因為頭先你所講，即係嗰啲所謂長者嘅即係指定日間暫託服務名額咧，得嗰200多個嘅啫。咁啊，嗰個住宿暫託宿位咧，得個300多個嚇。咁即係其實同即係嗰個需求啊，真係好似杯水車薪咁嘅喎，係嘛？咁同埋當然政府都有話嗰啲照顧者嘅服務咧，即係嗰啲津貼咧，就以前就係、即係關愛基金嗰度出開啦。咁而家就話今年開始咧就會係恆常化啦。咁咧，我見到嗰啲津貼咧都係由每月即係2400元，就即係嗰個照顧殘疾人士嗰、照顧者提供嗰個生活津貼咧，由2400咧就增加到3000元嘅，增加咗幾百蚊咁。即係其實呢啲嘢係咪真係對照顧者嚟講有好大嘅幫助咧？嚇，咁即係你就算有人聽佢嘅熱線，即係介紹俾你聽，啊有啊有呢啲咁樣嘅可以申請啊咁，啊宿位亦都可以申請啊，不過冇嘅冇得住喎咁樣。咁其實即係有個熱線，即係等於冇嘅啫。 所以喺一個地步咧，其實我有一班嘅照顧者啦，佢哋都有去分享對於熱線嘅嗰個理解，佢哋對於即係程序嘅支援咧，佢哋即係覺得會有期望嘅。咁但係即係對於服務嘅配對裏邊咧，其實佢哋係觀望嘅狀態，因為佢哋知道其實本身後邊嘅宿位唔多，或者嗰啲名額唔多嘅時候咧，其實有條熱線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個配，即係個作用嘅。反而但係咧，呢個就係第一步咯，即係我可能即係政府可以就俾呢個即係熱線走出嚟再。下一步慢慢要增加翻唔同嘅宿位，去令到嗰个服务其实可以 match 到呢个需求，而个照顾者亦都可以通过条热线可以知道相关嘅资讯，以至于服务嘅配套，呢个系紧要嘅。咁样，咁另外就系、其实佢会唔会仲有其他嘅support 俾佢咧？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即系照顾者津贴啊呢一啲咧，咁当然即系呢一啲都系对佢哋有用嘅，但系即系。 你問對於佢哋嚟講，有就好過冇咯。 嗯， 咁啊，鍾世昌其實即係問多個問題咧，就係話啲服務對象會係即係有冇限嘅咧？因為暫時我睇資料就似乎應該係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嘅照顧者就會係咪優先啲咧？咁因為有啲雙職婦女佢都可能會照顧佢哋自己有狀況嘅細蚊仔啦，咁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即係需要，即係照顧者咧都有一定壓力噶嘛。咁而家係個熱線即係會係支援邊一啲服務對象為主咧？ 如果我哋知道嘅嗱，睇翻標書啦，或者一啲立法會文件咧，就真係好似啱啱主持人咁講咧，就主要係護老者或者殘疾人士照顧者嘅。咁所以，但係咧平台即係我哋自己都會去倡議，其實兒童照顧者本身，啱啱我都講啦，雙職嘅嗰啲家庭啊，或者兒童照顧者，其實佢同樣都係有一啲照顧嘅工作喺度去做嘅。咁而佢哋亦都有一啲情緒嘅支援係需要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平台自己都好倡議咧，就係、是、個熱線會唔會都可以吸發埋兒童照顧者咧？at least 喺情緒支援方面都可唔可以喺度幫到手，即係佢夜晚咁樣即係夜難人靜，我真係好想揾人傾訴嘅時候，我都可以即係打個電話去揾到人傾訴。我哋平台都知道咧，就係熱線除咗喺情緒支援或者係急支援之餘咧，佢仲有一啲服務配對。咁啊，服務配對嗰度咧係可能需要啲時間去同唔同嘅單位去建立嘅。咁佢而家應該第一步應該同咗啲長者嘅單位啦，或者殘疾人士嘅單位咧互相去連結。咁啊，對於兒童服務嘅單位咧，其實可能佢要下一步再有一連結，但長遠嚟講，平台都好希望一條熱線唔單單淨係 serve 緊照顧護老者或者殘疾人士照顧者，係兒童照顧者都可以 support 埋佢咯。 嗯，好，咁啊，鍾世昌，多謝曬你嘅電話，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鍾世昌係照顧者平台嘅代表。咁啊，楊立門，咁我哋等陣咧新聞翻嚟會傾下另一個話題咧，就係啲運輸問題啦，即係港車北上同埋嚟緊下個禮拜。红隧就实施易通行，咁我都会倾下。咁你有冇揸车噶？ 有噶，我系直接受影响噶。 咁你真系留意啦。 不过我已经攞咗嗰个易通行嗰个证啦，贴咗喺架车度，未用过，睇下得唔得啦。 系啦，咁因为之前易通行喺其他隧道实施嗰阵，咁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有啲即系商用车，例如的士司机，有啲就话对唔到数，咁有啲问题。咁但系嚟紧，因为红隧本身都系一个交通比较流量，即系繁忙嘅隧道啦。系啦，咁朝头早，尤其是朝头早，即系翻工繁忙时间，那个交通系即系都超繁忙，咁究竟易通行佢实施嘅初期会系点样咧？点样情况咧？我哋等阵咧翻嚟咧都可以倾下。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车主啊，如果对于即系包括红隧易通行嘅话题同埋港车北上嘅话题咧，有兴趣咧可以打嚟我哋1872311，1872311。因为港车北上嗰个话题就系啱实施咗两个礼拜啊，大概有2500架车就北上啦。咁其实有啲關注團體就話：咦，似乎個數量唔係好多，因為即係香港符合呢啲資格可以北上嘅車都唔少。咁究竟即係點樣可以鼓勵多啲車主？咁但係車主有啲咩即係關注點咧？佢哋即係申唔申請咧？咁我哋可以等陣咧翻嚟傾嘅。1872311，1872311。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楊立門。 大家好，翻嚟自由風咁啊，楊立門，我先播一播個通告先。本台電台網站同手機應用程式嘅電台直播服務現已恢復正常，咁聽眾留意啦，本台電台網站同埋手機應用程式嘅電台直播服務咧，現已恢復正常嘅。咁楊立門，咁頭先新聞前我哋就傾緊，就會講港車北上啦，同埋紅隧嚟緊星期日就會即係實施易通行。咁不如先講下易通行先。咁其實易通行你本身頭先講係你有揸車，你都會用呢條隧道嘅嘛？ 一定會用啦。 咁你貼咗個易通行個車輛 貼咗㗎啦。佢話要擺喺前邊嗰個倒後鏡側邊嗰度啊嘛。 系啦，咁其实而家讲紧易通行红隧开始实施嘅话咧，咁其实系等于第二阶段啦，因为个易通行计划就分三阶段。咁之前已经喺青沙管制区，即系尖山隧道、城门隧道同埋狮隧咧，都系实行咗噶啦。咁第二阶段咧就会由红隧开始，咁啊嚟紧7月23号咧，红隧海底隧道就会实施易通行。咁大家关注啦，会唔会即系有咩问题咧？咁有时你知揸车咧，有时惯咗过收费亭俾钱。嘅人嘅話咧，咁佢會唔會去到即係會停一停車，即係可能唔知咧，因為初即係第一階段實施嗰陣咧，有啲司機可能都會覺得，個收費亭使唔使俾錢咧？咁樣咁你會唔會即係都擔心自己有呢、這個 即係反射嘅行為反應 都有可能㗎，但係而家講即係嗰個宣傳做到咁即係鋪天蓋地咧，應該就唔會嘅。不過你講得啱啊，好似嗰陣時去東涌咁樣咧，嗰條路去機場嗰條路咧，以前要收錢，而家唔使收錢咧，即係去到嗰個位其實都停咗一停㗎，真係。 係咁，所以即係究竟啊實施咗二通行對於隧道嗰個車流嘅狀況有冇改善啦？咁政府都會話初期咧未必會即刻會見到個流量會改善啦。咁隨住即係二通行大家熟習咗啦，咁應該嗰個即係流量咧有所改善嘅。咁所以呢個都要俾啲時間去觀察下啦。咁至於另一個話題咧，就係港車北上嗰個問題啦。咁其實港車北上咧本身呢個政策就係配合粵港澳大灣區我哋融合即係國家嗰個發展嘅一個即係措施嚟㗎啦。咁港車北上咧講緊即係施咗兩個禮拜到啦，咁根據個即係記錄咧，就有2500架車就有呢個單牌車就經港珠澳大橋咧出入廣東嘅。咁汽車會就覺得啊個數字比較少啲，因為佢哋就睇啦啊，應該有超過400,000部私家車合資格申請港車北上嘅，咁所以過去兩個禮拜得2500部車就經呢個港珠澳大橋出入廣東，似乎個數量又少一啲啦。咁查實應該嗰個申請流程咧，可能啲車主都會關注啦。咁因為唔係話你想申請就即刻有噶嘛，咁即係 預約啊嘛， 係啦，預約啦、抽籤啦，同埋你都要去驗車。咁另外頭先我哋即係咪後你都有討論過啊，如果我哋揸車上去咧，即係都擔心，咦啲保險點樣咧？ 係啊。有好多人都有呢個保險方面嗰個問題啦。雖然而家你又唔使話即係再買另外一個保險嘅咩所謂等效先認啊嘛嚇。咁但係咧就香港人好多時都係買保險咧都係即係預期佢幾時開始咁就即係買之後嗰個日期。但原來你申請呢個證嘅時候咧，你個保險應該已經要生效先可以遞個申請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因為咁樣嘅問題咧申請唔到啦咁。咁但係當然仲有其他嘅程序上嘅複雜之處啦，即係頭先講話一定要預約啦，你唔可以興之所至咧。今日我就要去啦，咁我就揸架車上，我又唔得嘅，即係你要預約啦，嚇，咁亦都要有驗車啦，嚇，咁同埋就即都要等啊，亦都要等，所以咧就變咗，即係佢都需要時間去處理嘛。咁所以變咗就2500架，我又覺得真係比較少啲咯。 三機旁邊嘅聽眾對於港車北上同埋紅隧嚟緊實施二通行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傾下嘅。咁我哋先請嘉賓同我哋又傾一傾兩個即係交通話題。咁我哋請嚟李耀培，佢係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你好。 系，各位支持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先倾下港车北上嗰个话题啊。因为我睇到你哋就话觉得2500架，即系过去两个礼拜港车北上咧个数字系少啲。其实你睇，其实嗰、那个即系点解，其实会嗰、那个数字会即系你会认为即系比较少咧？ 嗱，当然啦，即系我哋淨係合資格嘅車都超過460,000部啦，係嘛？咁我哋本來預期咧，就大家興高所致咧，就希望七一之後呢半年咧，我哋自己覺得啫嚇，即係起碼咧，你超過一半即係揸車嘅人咧都有興趣，咁一半有揸車人有興趣都20,000部啦，係嘛？咁好啦，咁除翻開咧，即係其實就每日嗰個車數咧，可以容許到嘅話咧，咁其實當然你汽車會同埋我哋車主嘅立場就希望多啲車可以上到去嘅。特別咧就係話港珠澳大橋咧開咁耐啦，差唔多10年啦，實際上佢個容量咧真係非常少。咁我哋 check 翻咧，其實港珠澳嘅容量每一日咧可以有7-8萬部車嗰、那個汽車嘅流量。咁所以而家嚟計咧，個車咧就真係比較少用呢個港珠澳橋嘅，咁另外嘅話，當然啦，即係你哋正話問到響呢兩個禮拜只係得2000幾部車咁樣，咁係咪少咧？呢個係真係少嘅。嗱，由頭到尾嘅話咧，即係話因為政府有一個 quota 咧，即係最初嚟計嚇，佢頭一個禮拜可能咧每日得200車嘅啫，好啦，咁啊到第二個禮拜開始咧就有300車。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而家咧頭呢兩個禮拜咧，大多數都係用啲 quota 嘅數啊，即係話每日200，咁你一個禮拜我哋當5個工作天，咁咪有錢咯，係嘛？第二個禮拜300車，咁3×5=15， 咁嚟計五個工作天去批核嘅，咁咪變咗係百五車咯。咁嗰個數咧就係幾啱嘅喎，好似係2500車啦。嗱，咁但係當然咧，以申請嘅人咧，第一 round 嘅時間咧，我所記得咧都係有萬幾人嘅，咁第二 round 咧都超過20000人。咁變咗你諗下，即係如果以20000至30000人嚟申請，只係呢兩個禮拜的2500個 quota 咧，咁無疑真係少嘅。嗱，我係理解嘅，因為開頭嘅時間咧，包括我哋申請人嘅手續咧，比較上因為香港嘅揸車嘅朋友啦，或者我哋嘅市民咧，喺網上高申請嘅手續係無疑。對於他哋嚟計係有一啲叫障礙嘅。 啊，李培，即係嗰個申請手續會係點樣？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佢唔係揸車，未必好理解。其實如果即係嗰個申請其實即係有幾容易或者幾麻煩咧？ 嗱當然我正話講啦，我哋港人咧喺網上高填表咧，嗰、那個經驗係唔多嘅，唔同國內或者其他嘅地方咧，全部都無紙張，咁佢哋咪喺網上高做曬咪得咯。但係香港咧，我哋係比較少啲，咁呢個都要習慣啦嚇，即係與時並進啦。好啦，咁另外咧係申請嘅時間咧，第一咧佢有個限定嘅，因為當抽籤話咗俾你聽，你抽中咗啦，佢就俾一個時段咧，只係72小時內。你就要填曬所有嘅申請表格喎、即係話咧三日內你要填曬喎。咁、當然啦，填表就唔需要嘅。以我自己嘅經驗咧、我都係做摸索之中咧，我第一次咧，咁其實我個填表咧都要一個鐘頭多啲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咁，即係可能我哋自己本身都係喺網上高填表係比較唔係好熟習，因為佢就唔係淨係填表啊。佢仲要咧就係 download 你自己嘅，譬如嗰啲證件啦、 啊，即 係 上載文件啦、 上載啲證件啦、包括嚟計嘅話咧，你嘅牌簿啊，包括嚟計你即係所有嘅人牌、車牌、身份證、回鄉證等等咧，全部都要 download 上嚟嘅。咁當然，如果你用慣即係話係電腦，你已經預備曬啲嘢啦，咁就可能唔需要個鐘頭嘅。咁但係譬如話有啲人冇電腦，佢只係能夠用手機嘅啫嘛。咁手機咧，佢哋咧就係話只能夠就話即時咧，佢叫你係影相嘅，即係影咗咁之後上傳啦。咁但係咧，原來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啦，我影完之後咧，我傳嘅都傳唔到嘅。咁原來咧就話我嗰個像素咧，太高啊。佢、原来咧系唔可以上传到， 又唔可以提高。 咁咧系啊，咁又要将影咗啲相咧，就要放入去你个 WhatsApp 上高，由 WhatsApp 再转出嚟咧，先至上到。咁呢啲系经验啦，即系我哋系少用呢啲咁嘅上传嘅方法。咁呢啲咧，对于第一次申请嘅朋友咧，无疑咧系有少少障碍嘅。咁同埋因为时间性嗰个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咧呢度都提醒所有，其实日后嚟计。其实申请的手续大家熟了呢就好易的。但是你所有的证件要齐的。什么叫所有证件呢？包括来计呢，你香港和国内的驾照。很多朋友呢就想着中了签我慢慢做。原来是做不切的。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很多人现在这段时间呢都在上面呢是拿这个广东省的驾照。所以呢就未必一日两日可以搞得掂的。咁换句话讲，如果你没有广东省的驾照，基本上你申请不到。咁第三呢，最重要呢，我都要提醒所有申请嘅车主呢，第你一定要申请嘅时间，你一定要有一地两卡，即係两号有埋国内嗰个电话号码喎。如果你係填窿窿填漏咗，你冇国内嘅电话号码呢，佢亦都唔俾你申请。因为原来呢，香港我哋係同运输处攞个申请表填好晒之后呢，就俾返香港的运输处，但是运输处呢，其实它就要上传返上去俾广东省嘅。咁换句话讲呢，喺广东省话俾你听得唔得或者各样嘢嘅时间呢，其实就唔係运输处香港话俾你听得唔得。但係呢就係话广东省嘅交通厅话俾你得唔得。佢会用咩呢？佢会用个短信或者我哋叫 SMS 呢，佢就会话俾你听得。跟住个步骤要做乜做乜做乜等等嘅，咁所以咧，你大陆嘅电话咧就话嘅一卡两号咧， 亦都係必須要喺申請嘅時間必須要有啦。 好，你要回收到呢一個嗰個 香港人係少經驗啊。 係啊， 咁不過咧，即係呢個從而係因為第一批申請到，同埋我哋經常都講咧，希望繼續申請嘅朋友咧，就能夠容易好多咯。 明白你。 不過當然咧，都要政府同埋廣東省商議咧。將個每日嘅 quota 要開放先得。 好，咁收到李耀培你呢方面個意見，即係申請要小心啦，咁同埋即係希望即係當局可以放寬嗰個配額，令到嗰個港車北上嗰個量可以即係增加翻啦。咁今日我哋仲有另一個話題想同你傾下，就係紅隧嚟緊星期日實施二通行。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嗰個交通流量啊，各樣啊，或者即係車主嗰個習慣啊，你自己有啲咩嘅即係睇法 咧？二通行咧，其實我汽車會包括我哋車主都歡迎嘅，同我哋叫不停車收費。 嗯， 咁其實喺外國咧就已經用呢啲我哋叫電子繳費模式咧，已經係好耐。其實香港都係屬於落後嘅嚇，即係比較上全面性用咧係比較落後嘅。咁當然咧，即係紅隧咧，亦都係我哋而家好 core 啊，即係話。咁多全港嘅隧道咧，其實嘅流量啊最多係紅隧嘅。咁不過當然啦，處方咧佢可能佢都係攞咗第一二次響呢一個呢、這個沙田呢、這個城隧道啊，或者尖山隧道嘅經驗咧。咁其實當然啦，即係呢一個例如嗰、那個我哋叫做個 radar 嗰、那個收集呢一個無線射頻識別嘅。技術其實就都好成熟嘅，咁就最主要咧就安裝個位置咧，同埋我哋車上高自己嘅二通行嗰個貼嘅位置啱唔啱啦？咁其實係，如果呢兩樣都做得好咧，咁其實唔好講話百分之百，其實喺外國已經用咗一段好長時間。咁不過咧，我哋係有個磨合期嘅呢個事實。咁而今次喺紅隧咧，我都唔係太大擔心嘅，因為咧原來咧紅隧咧雖然交通嘅流量咁多。但係佢取決咗第一二次嘅經驗咧，其實佢就喺隧道嘅裏面嘅出入口咧，係裝置咧呢啲 radar 嘅。咁咧呢個係非常好啦，因為點解咧？佢咧就第一即係話你得每邊兩條線，咁你兩條線上高咧就裝曬呢啲咁嘅我哋叫做射頻識別，咁咧佢亦都好準確，咁咧就唔會個誤差又咁大啦。咁最主要當然係你嘅車自己本身嗰個二通行係 OK 嘅。咁喺第一二次咧，可能個經驗咧就話佢哋裝呢啲咧，用一個龍門架嘅性質咧，即係裝咗喺出面收費亭或者收費亭嘅附近咧，咁變咗有好多條線咧一齊用。咁換句説話講，如果啲車行嗰、那個我哋叫線道位唔係咁準確咧，佢有機會射嘅時間咧射埋隔離架車。嗱，咁呢個咧就會有錯誤啦。又或者我哋自己司機本身貼嘅二通行嘅貼咧，貼得唔好，甚至咧未同呢一個銀行去綁定 account。咁我覺得經過呢幾次嘅經驗咧，包括車主也好，包括處方也好啦，咁大家咧都攞咗一啲過往錯嘅經驗咧，而今次好集中咧喺紅隧嗰度咧，能夠如果真係即係話你嘅車輛貼啊貼得好，咁而咧佢個 radar 咧。亦都裝嘅位置咧係好適宜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經驗嚟嘅。 咁啊，李耀培，咁其實睇翻而家即係運輸署講緊紅隧最繁忙啦，咁都每日都有成110,000架次嘅車使用啦。咁實施二通行，你自己預期會唔會即係初期有啲車主未有適應，會有機會即係個交通會有啲擠塞或者定係唔會咧？你自己點睇咧？ 嗱，當然啦，即係喺處方講咧，就話已經99%啲人申請咗二通行嘅，咁最主要綁定個銀行咧，又或者而家一啲商用車嗰個我哋叫車輛卡啊，即係個司機卡要做得好，咁我就唔係太大擔心嘅。咁反為咧，我呢度要呼籲下揸車嘅朋友咧，因為咧如果二通行又不停車收費，就千祈唔好去諗住咧，就係話因為佢而家仲有收費亭嘅。咁換句説話講咧，過收費亭嘅時間咧，都係要減慢車速，千祈唔好快，因為收費亭個闊窄位咧好窄嘅。咁甚至咧由九龍去香港呢段時間咧，留意一下嘅，我哋要預早選定嘅行車線啊，選定咩咧？因為喺紅隧咧係得兩條線嘅啫，一邊右一邊左。咁如果我哋行右邊線咧，大多數咧你應該咧就去中環跑馬地嗰邊嘅。咁左邊線咧，通常咧就去銅鑼灣同埋北角嗰邊。咁所以咧。唔想喺出咗隧道之後咧，大家去遮乜嗰啲咁嘅線道位咧，我提議司機咧，我哋一定要預早咧選定你自己右邊行車先啦， 或者左邊嘅行車線，同埋由於而家未拆嘅收費亭咧，過收費亭咧，千祈唔好快，我哋保持咧唔好咁快，同埋咧係慢啲過收費亭，然之後咧就先至咧，因為地面咧就已經係啲實線嚟嘅，就唔可以轉左轉右，所以預早選定行車線咧，都係我哋揸車嘅一個良方咯嚇。 嗯。系，阿李生啊，你而家有几条隧道已经即系实施咗呢一个已通行啦。咁以你个观察嚟讲，个交通方面会唔会都有少少改善咧？喺呢几条隧道 嗱，一定嘅。我攞翻其他国家啲数据咧，如果用不停车收费咧，嗱，当然咧，我哋就可以用一个叫均速。咁如果咧全条隧道，包括入隧道或者出隧道唔需要停车咧，个均速咧一般咧喺其他国家都可以增加十几个 percent。 咁但系香港， 咁而我哋暂时因为未拆收费亭，所以咧其实虽然系不停车收费，但系对于个车嘅流量咧唔会好大嘅改变。不过呢度希望处方咧尽快拆咗啲收费亭咧，从而使到一用一个叫均速嘅行车咧，咁咧。對於嗰個隧道嘅流量咧，就會增加咗啦。 哦，咁頭先你都講到話，而家仲有啲好似龍門架嗰啲裝置喺度咧。咁如果紅隧都可以喺嗰隧管道裏邊設置一個 reader 嘅，咁點解其他嗰啲隧道唔可以？即係都唔好裝。 呢個就係經驗啦。呢個就係第二條隧道嘅時間，佢用一啲大嘅龍門架喺出邊咧，幾條線嗰度裝嘅。 係。 咁換句説話講，個錯誤啦，同埋有機會嗰個裝嘅位置嘅接收咧，冇而家喺紅隧。嗱，佢紅隧咧，佢而家咧就喺出口香港呢一邊咧，仲未過隧道之，即係未出曬隧道之前咧，佢咧就會裝咗啲 reader 喺度。咁換句説話講咧，對住咧兩條線就兩條線，車嚟計咧，亦都當時又唔會去拍頭啊，亦都唔會行錯線道位啊嘛。咁呢個一個係非常好嘅方法嚟。 好，咁啊，多謝曬李耀培嘅電話，我哋傾到呢一度先，有機會再傾過。咁啊，李耀培咧係香港汽車會會長。咁啊，楊立門，咁啊，等陣新聞翻嚟，我哋會傾另一個話題咧，就講下少數族裔嘅文憑試考生，佢哋喺即係中國語文試咧，有一啲會係揀係應考，又用其他中國語文試咧去考中文啊。咁佢哋又會面對咧一啲即係大專院校啦，佢哋喺轉換嗰、那個。呢啲成績嘅時間咧，面對一啲問題，咁令到可能我哋選科，即係唔知啊，會唔會因為有啲大學或者大專院校咧，就會當呢啲其他中國語文史咧，就會係當佢係三級或者五級，有啲當佢三級，咁所以啊，唔同學校有唔同嘅準則，咁所以有一啲關注團體認為咧，似乎就係有啲狀況啦。咁呢啲考生可能就有啲即係資訊上又唔係好清晰啦，咁可能係佢哋去揀科或者揀學校咧，就會有啲選擇嘅問題。 嗯，係啊，最弊就係冇乜一致性嚟，而家好似即係某啲大專院校咧就承認，有啲又唔承認，承認嗰啲咧之間咧又唔係好清楚究竟佢承認啲乜咧，即係等同啲乜嘢咧，亦都係有待即係有關方面去即係解釋清楚少少咯。 係咁，收音機旁邊咧，如果有少數族裔或者係關注少數族裔喺文憑試係咪喺其他中國語文試方面咧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咧，有想發表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我哋一齐倾下嘅。咁我哋先听咧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位于粉岭的东华三院红黄嘉琪幼儿园爆发急性肠胃炎，涉及20人，包括18名学童和2名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说，18名学童中包括8男10女，年龄介乎3至6岁，他们自从前日起陆续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病徵，14名學童已經求醫，其中3人需要入院，全部病人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爆發個案較大機會屬人傳人或者環境污染情況，涉及食物中毒的機會較低。中心人員已經到那間幼兒園視察並進行醫學監察。紅磡海底隧道星期日 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当日凌晨一点起将会开始实施临时交通措施，凌晨四点至清晨五点将会全线封闭。运输署呼吁驾驶者预先规划行程，有需要的话计划替代路线。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话，二通行实施后，车辆切线机会减低，相信在出口挤塞情况会减少，但相信在未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前，二通行对交通改善不会太明显。针对的士业界反映使用二通行有问题，运输署到而家检查了182架的士，发现大部分涉及安装车辆贴的位置不合适，已经协助当中154架的士调校车辆贴，另外28架未有接受协助，要业界跟进。入境处听日起扩展 E 度服务至本港大约420,000的外籍家庭佣工、非本地学生和输入劳工。入境处资讯系统助理处长柯松玉话，现时各出入境管制站共设有超过700条 E 度，当中超过600条是非足式 E 度，相信优化措施可以进一步提升有关居民出入境效率，将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间由15秒减至7秒。年满11岁持有智能身份证的上述类别香港居民，只需要使用有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透过入境处非足式 E 度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完成登记后可以使用所有出入境的 E 度和非足式 E 度服务。卫生署发表首份全港性碘质水平报告，发现35岁或者以上人士的碘摄取量不足和轻度缺碘，很大可能和市民的食物摄取量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有关。如果碘摄取量严重不足，会影响甲状腺功能，出现容易疲倦、反应迟缓等病征，但当局不建议市民测试自己的碘质水平，只需要留意日常饮食习惯。当局建议市民选食碘质丰富的食物，例如紫菜、海带、海鱼，但食用碘质丰富的零食时要避免高盐或者高脂肪的零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荃湾火警方面，荃湾嘅火警介乎杨屋道同新村街嘅和笛街已经重开翻噶啦，而介乎杨屋道同沙咀道嘅川龙街，同埋介乎和笛街同众安街嘅河背街仍然封闭。而元朗火警方面都系未处理好噶，公鹰路同埋侨兴路近住白沙村嘅路段全线都是继续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亚皆老街往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观塘道往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到文化博物馆。提翻大家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黄大仙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由听日嘅凌晨1:30至到清晨5:30，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红 龙恶流，至到彩虹到回旋处的一段慢线之路将临时封闭。而油麻地弥敦道都有晚间工程，由晚上的十点至到听朝的清晨六点，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住西贡街慢线需要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炎炎夏日，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的时候可以使用各种防晒设备，例如阔边帽、颈挡、防晒手袖等等。 工作的时候应该尽量以工具协助工作，减少体力需求。 想知多些预防中暑的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的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的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和余额，记得用晒它，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看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杨立门。新闻前我哋就预告咗咧，呢一节我哋会倾一倾一啲非华语学生，即系少数族裔咧，佢哋应届 DSE 文凭试。咁啊，佢哋考中文方面咧，有一啲就會揀咗考非其他中文科嘅考試。咁有咩問題呢？就係佢哋喺報大專或者報大學嘅時間咧，佢哋呢一個中文科考試嗰個轉換機制係點樣咧？咁有一啲大學就有轉換機制，有啲就冇嘅。咁變咗即係資訊方面咧，有啲關注團體就認為啲學生都唔係好知，咁所以令到佢哋喺報大專課程啊，或者報大學嘅時間咧，就面對一啲困惑啦。究竟我夠唔夠成績報嘅咧？咁樣樣，咁有啲又話得，啊當我係即係 DSE， 即係文憑試嘅3級或者5級，有啲又話冇嘅咁樣。咁啊，究竟邊啲有，邊啲冇？咁資訊方面就唔係好統一啦。咁所以就佢哋就覺得啊，似乎就對於少數族裔嘅文憑試考生咧，就有啲唔公平。 嗯，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係少數族裔，应届嘅文凭试考生，或者你系你家长啊，对于呢一方面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倾下嘅。咁啊，不如我哋同关注团体倾一倾。咁收音机旁边咧有谢永玲，佢系融乐会总干事。谢永玲你好， 喂，两位好， 系你好， 系啦。阿谢永玲，其实咧，可唔可以先同你讲下咧？而家即系你哋接触嘅嗰啲少数族裔嘅文凭试嘅学生，佢哋喺嗰个选科方面，即系中文试嘅问题咧，系即系有啲咩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系咩情况咧？ 嗱，嗰個困難就喺呢度啦，因為一般嘅本地其他學生咧，佢考完試咧，佢計到自己分數噶嘛， 嗯， 即係所有嘅成績。咁如果係少數族裔嘅學生咧，佢如果唔剔文憑試嘅中文試，而係剔咗外國嘅一啲其他中文嘅考試咧，咁佢有可能咧係計唔到自己香港嘅文凭试嘅分数， 嗯， 呢个就问题存在啦。 嗯， 咁啊，谢永玲可唔可以同你讲下点解呢啲少数族裔学生佢唔拣中文科嘅文凭试去考，要考其他嘅中文科嘅考试咧？ 啊，嗱，呢个真系好问题啦。 其实大概有1000-2000个少数族裔呢是考呢、這个中学文中学文凭试嘅。咁我哋计啦，譬如4% 嘅人口4%系少数族裔嘅话呢，即係话约有系1000-2000个少数族裔嘅学生考文凭试嘅。咁但係呢，我哋知道呢，每年呢只係有100松啲嘅少数族裔嘅考生嘅啫。咁、那个问题存在啦。咁嗰千几人嗱，一就系点解唔考呢？佢仲可以考咩试呢？咁嗱，佢点解唔考呢？就好明显啦，可能系中文呢系确实冇咁好啊，冇其他考生咁好。咁所以佢咪要考啲外国试咯。咁外国试系较为容易一啲嘅，相比香港嘅 DSE 呢个肯定嘅。不过问题就系、是、如果佢考完之后，你点样计佢嘅分数呢？咁嗰度重要啦。嗱，因为而家进入大学呢，是计分数的嘛，是计中学文凭试的分数的嘛。咁、如果有啲学校唔话俾你听佢点计，或者佢计你少啲分数，我举个例啊，譬如我考GCE 攞满分咁先算啦，系中文。咁、你点计我呢？香港嘅大学。咁、有啲呢佢只系计你3分。即使你攞满，即系你最高分喎、A 星啊，或者九啊，咁我哋最高俾到7啦，咁嗱，如果我哋考到 A 星嘅话咧，点解你只系计我3分咧？最基本嘅分数咧，咁嗱，呢、這个就其实有违教育嘅原则，教育嘅原则，考试原则就系分开人嘅能力啊嘛。咁、我哋而家讲紧中文嘅能力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唉唔好理啊，你优异嘅都系计你合格。合格，我當然計你合格啦。咁啱唔啱咧？咁我相信要聽眾評論一下先啦。 嗱，不過咁嗰啲試咧，譬如 IGCSE 啊嗰啲咧嚇，嗰啲程度啊真係比較低喎。即係睇嗰啲卷咧，有啲即係熟悉呢一方面嘅人士講咧，即 係 佢就算攞 A 啊嗰啲咧，都係好似小學3年班咁嘅啫喎。即係嗰啲中文程度。嗱，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其實你大學收生，你如果係外國嘅試咧，肯定係冇 DSE 個中文科咁深啦。咁所以佢哋咧就打個折扣咧，我又覺得無可厚非嘅。不過你打還打，你一定打到比較透明啲啊嘛。你即係講到明嗱，你呢個咧，你甚至攞 A 咧，我都係當你3分或者當你2分，即係3分2分冇問題。你總要講清楚，等嗰啲即係學生係有得去計算啊嘛，係咪啊？咁佢而家冇得計喎。 我完全同意你嘅講法嘅、即係你只要透明 係咯。 但係而家咧係透明嘅咧，即係得幾間資助嘅大學其他嗰啲我有個分數喺度轉換機制，不過我唔話俾你聽，或者係視乎個案而定，咁我先話俾你聽。咁嗱呢啲就叫唔透明咯，因為咩為之個案咧？逐個個案計咧，咁你點計咧？你即係要好清楚先啦。即係而家成為一個笑柄嘅就係話，我去拿住啲成績去 A 嘅大學，我可能高分啲；我去 B 嘅大學，我可能低分啲，同樣成績啫喎。咁點解會有咁嘅觀點走出嚟咁、即係好難接受啊！令到啲考生就話：喂，即係佢哋而家嘅笑話就話：我去邊間大學高分啲，我去第二間大學低分啲。咁即係香港唔應該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噶嘛？ 咁阿謝永寧，而家睇翻咧，即係啲大學回覆，即、就、係、是、我哋有啲查詢啦。我哋睇到咧，中文大學啦，咁佢哋就講咗就唔會直接去即係去換算呢啲其他中文試嘅即係成績啦。咁理工大學就會當係 DSE 中文科嘅即係 level 3，即係3級嘅分數去計算啦。咁我見其實有一啲大學都係當係3至5級。咁你覺得其實呢一個對於少數族裔嘅考生嚟講係咪都係即係一個？即係透明嘅資料，當然有啲就話冇特別轉換機制，或者係要視乎個案而定啦。但係呢啲有公布嘅，咁呢啲資訊你覺得夠唔夠咧？ 嗱，我認為你公布咧就要俾大家知道先得，你唔能夠話我電台去揾佢就講，你個別個生考生講問咧佢又唔講，即係咁怪嘅。即係你係有啲資料喺度，你係要俾人噶嘛，因為呢啲係公帑嘅。使緊納稅人資助嘅大學嚟㗎嘛，點解嗰啲嘢咁唔透明呢？同埋係唔透明係 從大學角度係，微不足道啦，呢啲嘢係嘛？但係同個考生嚟講咧，我話俾你聽，嗰三四分甚至乎一分咧，係好緊要、好緊要 嘅。阿謝生啊， 佢讀邊科係好重要咯。 阿謝生，你覺唔覺得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嚇，係會真係觸犯咗譬如話種族歧視個條例咧嚇？因為你咁樣設呢個咁樣嘅關卡唔清唔楚嘅，咁真係可能嗰啲大學係唔係好想收即係呢啲少數族裔嘅學生都未定嘅。咁啊，所以我就唔講俾你聽啦。即係你嚟考到呢啲分數咧，我都唔知係當乜㗎咁樣。你即管嚟試下啦咁。如果你唔得咧，我都唔需要話俾你聽點解你考唔到入我間學校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可能都係有呢一個角度啊，係咪咧？ 我作為即係前評機會委員咧，咁我當然熟悉呢法例啦。咁我就聞到嗰陣味㗎啦，即係好近榜㗎啦， 係咯。 因為是很有系統地，即係你不是因為點解咧？因為已經不是第一年我知會佢哋噶啦。舊年我已經知會咗，有啲大學答覆都唔答覆，有啲就話：我收咗你個 email 啦，咁諸如此類。咁但係我相信要對少數族裔嘅學生公道先得啦。點解我哋要解釋個問題吧？點解本地華人學生可以計到自己分數？点解少数族裔系拿住个分数系冇办法转换到文凭试嘅分数咧？咁即系唔该你解释俾我听啦。你话公唔公道啦？我就认为肯定系唔平等啦。 咁啊，谢永玲，其实睇翻头先你都有提到咧，即系少数族裔嘅学生咧喺学校学中文咧都面对一啲问题，因为我见有啲个案，其实佢可能好细个已经移居嚟香港，咁其实佢细细个开始学中文，即系按即系。睇法應該佢都應該係學到嘅，咁其實佢哋喺香港學校佢學中文遇到啲咩問題呢？ 其實遇到嘅問題都唔少嘅，因為每個族裔係有佢哋嘅特色啦，有啲又較為即係內向一啲啦，唔係幾接觸即係其他本土嘅華人啦，咁有啲就唔係，有啲譬如即係好開放一啲啊，融合做得好啲啊，佢哋啲中文又會好啲，但係始終咧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因為你同我學英文咧，都係第二語言咁學翻嚟嘅。但係點解中文冇第二語言？即係嗰個推動咧，咁我到而家我都唔明白點解淨係整個框架。如果我係一個先生，我點樣教咧？你淨係俾個框架我啫，你唔俾啲內容。即係其實呢度你都睇得到已經有啲唔公道，就係點解其他中文科有內容嘅？有課程嘅，即幾乎邊一堂教咩嘢都知嘅。點解唯獨是中文成為第二語言，只係得一個框架，而作為先生點去教呢？今日我教呢科啦，應該係教緊啲咩呢？咁都係你隨意可以揀啦。咁喂，一隨意就亂咗一啲㗎啦。你真係唔知道點樣依從嘛。所以即係起碼我哋要讓到少數族裔有機會。即係學好中文，我哋真係要系統性地改一改先得。而家我就認為，即係無論系統啊，無論課程啊、師資啊，即係全部都即係有嚴重嘅問題嘅。 嗱，你教育局咧就有一個説法嘅，都立法會都有人問過，點解你唔做一個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嘅即係考試咧或者課程咧咁？咁佢就話咧，因為香港咧有一個中文為主嘅地方嚇，咁因此咧，如果整一個即係嗰個程度低少少嘅中文咧，就對呢一啲少數族裔人士咧，就第時就業啊、就學啊都冇好處嘅咁樣。咁因此咧，佢哋只係得一個咁樣嘅所謂咩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嘅啫咁樣。你收唔收貨㗎？ 其实无论点样都好啦，现实话俾我哋听咧，少数族裔喺香港咧系即系职业嗰度咧系面对好严重嘅问题嘅。 系啊， 佢哋大部分都系做一系地盘啊，一系就送外卖。咁系唔应该嘅，即系冇可能冧晒落嗰啲工种嗰度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想读大学，你已经唔俾机会佢啦嘛。佢已经蚀底咗几分考生就知道几分嘅几重要。你计五科咋喎、你五科里头减佢几分喎、哇不得了啦、你諗下原本我攞五星星嘅同样嘅咁我攞几分咁你话唔得啦你我俾三分你咁 喂，咁你計五分都好啊，你俾三分， 但會唔會係好似會唔會係少數族裔嘅家庭背景方面，佢哋都其實係父母都係期望佢哋集中讀好英文，即、就、係、是、對中文有少少輕視呢一個咁樣嘅心態喺度咧。跟住佢哋學唔好英中文，所以就 其實唔係嘅。其實香港有本土研究，即係研究少數族裔咧，就即係睇下佢哋家長嗰個期望係點。發現咧，家長嘅期望咧，甚至乎高過香港華人嘅家長嘅期望。 係咩？嗯 哼。即係佢係想佢仔女係融合，係學到嘢、 嗯。 但係咧，種種原因就令到佢學習係好困難。嗯、包括譬如我舉個例咧，就係、是學校裏頭嘅學生嘅，譬如係咪太多少數族裔咧？嗱、 嗯 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如果你一班裏頭咧，得兩三個咧，佢哋係好容易融合， 係啊係啊， 係啊學係啊，肯定學得好啲嘅、 嗯。 但如果你幾十個人之中幾十個都係咧，咁就弊啦。 嗯 嗯，好，咁啊，謝永玲，我哋傾到呢度先，有機會我哋再經過呢一個話題。咁啊，謝永玲咧係融樂會嘅總幹事，咁啊，楊立文咁啊，似乎真係。即係需要即係要正視一下呢一個少數族裔啊，喺呢個中文史方面，究竟佢哋可以點樣可以融合到即係個轉換機制咧？咁都係關注嘅。咁啊，我哋同即係教學界另一位朋友傾一傾啊。收音機旁邊有李靜文，佢係香港紅十字會金乃迪中心校長。你好啊，李靜文。 你好啊，兩位主持。 係啊，李校長，其實咧睇翻即係融樂會，佢就好關注啊少數族裔喺用其他中文。中國語文史方面啦，即係佢哋啊，會唔會咁計分或者轉換佢哋喺報大學或者報即係大專院校嘅時間啲課程咧，會有到即係不公平嘅對待咧？即係有啲就計，有啲就唔計咁樣。咁你自己作為校長啦，即係你本身有冇啲即係學生都係即係呢一類少數族裔嘅，佢係考其他中國語文史，面對咗呢種情況咧？ 我哋都有少數族裔嘅學生，不過咧。佢哋都因为我哋咧就喺呢个配套上面咧，老师咧好多时会已经帮咗佢哋解决嗰个问题，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又唔系对我哋嚟讲好大嘅难题嚟咯。 好，咁我哋睇翻咧，即系其实你哋学校即系有一啲考生咧，本身就有其他一啲状况啦，例如可能系有啲肌肉萎缩嘅学生啊，或者肢体残疾嘅学生啊，咁佢哋喺呢方面咧，即系佢哋喺应试方面咧，其实你哋点样去辅导佢哋咧？我哋又关注下另一个方面。 我哋身心方面咧，都比主流学校嘅同学仔咧，可能会系要做多少少功夫嘅。咁喺佢哋其实我间学校咧就系、是、身体弱能儿童学校。咁有啲同学咧，就头先你讲得好好啊，系讲得啱晒，有脑瘫啦，或者系啲肌肉病啊，会痉挛，仲有啲咧严重嘅medical capacity， 即系。医疗复杂性嘅学生啦，可能要有啲系玻璃骨嘅学生啦，要插胃喉或者系24小时用呼吸机，咁所以咧就好复杂嘅。咁我哋一条龙咧喺小学已经咧就要喺个佢哋嘅 mindset 啦，或者佢哋嗰个正能量嗰度咧，就要做好多嘅功夫咯。咁好彩我哋就。个校训立几达人啦，咁所以我哋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是、有几个几嘅、就系、是、第一训练佢哋要接受自己、接纳自己、接纳自己身体嘅弱能啦，跟住就发掘自己嘅专长，然后突破自己，最后咧就克己复礼，咁即系话咧我哋系都系德智体魂美灵咧，德育咧我哋都重视嘅，咁有正能量嘅时候，佢哋就可以。克服好多唔同嘅困难咯，喺心灵上边。咁心灵上边嘅帮助咧，我哋系一早就喺小学就同我哋做定生涯规划噶啦。因为咧而家成日讲生涯规划，就可能偏重咗咧系职业嘅规划。咁我哋就唔系嘅，我哋全校嘅成个团队咧都系用一个以身作则嘅一种心态啊，大家系好同心合力嘅。我哋家校啦，同埋全校同心同德，系为咗做一样咩呢？就系、是、咧，我哋会本住咧同学生同行。我哋希望咧潜移默化啦，将我哋对佢哋嘅爱啊，令到佢哋感受得到。咁知道世间上咧系好多人会关心佢哋， 用让佢哋咧系个心灵得到安慰啦，用让佢接受我哋进入佢哋嘅世界，听佢哋嘅需要， 系啊 咁样咯。 咁但系因为啲即系有残疾嘅学生，佢哋应付公开考试其实都会遇到压力噶嘛。咁同埋因为佢哋有唔同嘅需要啦。咁其实校方方面有啲咩支援，即系实际会支援呢啲学生，即系除咗心灵啊之外，即系喺其他方面有冇啲咩嘅支援佢哋去应试同埋应付压力咧？ 支援，因为我哋咧都算好嘅，我哋其实又有社工啦，亦都有心理学家啦。不过最重要的支援，其实头先讲咧就是全人类啊。我哋呢其实我哋有治疗师，咁我哋嘅老师啦，咁我哋治疗师会同佢哋做一啲体能上面嘅训练，可能做体能上面嘅训练嘅同时呢都一路同佢拉住筋，又会同佢倾下偈㗎喎，咁问下佢啊近排温书系咪有压力啊，咁分享下，咁喺呢一啲嘅同行里面就会去到用让我哋可以了解佢哋，同埋帮佢哋梳理佢哋嘅困难咯。 咁答卷方面咧，即系答卷，因为嗱试卷都有好多即系问题，即系要应试噶嘛。咁点呢方面又点样去帮佢哋去应试咧？即系答题。 系嗱，一般咧坊间知道嘅咧就系譬如加时啦，吓将或者将啲考卷放大，又或者将答卷嗰啲格仔放大啦。咁呢啲系比较。即係最初階嘅一啲嘅調適，咁有啲咧可能咧就真係頭先我講到啦，可能手腳唔靈活嘅，難以書寫嘅，咁我哋就會同佢做一啲特殊考試安排嘅評估，咁希望補足翻佢哋嘅不足嘅。咁譬如咧就可以係口述代筆，咁都唔係話。我哋话几多就几多嘅，我哋有好科学性嘅一啲嘅考试评估嘅安排嘅。咁平时上堂嗰啲咧，我哋就系会将嗰啲 keyboard 啦，去教到适合佢哋嘅需要为止嘅。譬如将 keyboard 嗰啲敏感度可以调教嘅。咁有啲我唔知主持知唔知咩嘢 joystick 咧？即系我哋系用 mouse 噶嘛，咁佢系用一个 joystick 咁样， 即系遥控杆咁样， 即系啦系啦，咁样去到调教咯，因为佢可能得一只手指啊，或者系手臂啊，或者系身体某一啲部分可以控制到个 mouse 嘅啫，咁我哋就用 一 个 joystick 嚟到帮。 问多你一个问题，就是想睇下咧，呢啲即系学生咧，佢即系有机会升读大学嘅时间，其实你哋认为大学方面应该点样去支援佢哋？因为中学或者小学就有你哋去支援啦，咁去到大学，咁呢啲学生点样去支援会好啲咧？ 嗱，咁就要用翻我哋头先家校合作嗰一样嘢啦，因为咧，大学咧就我知道应该未必提供到物理治疗师嘅。其实我哋啲学生咧，系好需要有物理治疗嘅。头先我讲咗啦，一啲。心肺嘅功能嘅訓練，我哋好需要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咁長嘅考試，佢哋仲要加時嘅話咧，有啲可能加75% 啊，一倍時間咧，係好難完成嗰個答卷嘅。咁好多時又要需要幫佢哋即時去拉筋啦，又做翻一啲去訓練啦咁樣。咁必須要係有物理治療師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咁我哋就要可能去要家長去。做呢一样嘢，或者训练佢哋嘅用功去做呢样嘢咯。咁我以前有个学生咧，都系类似呢个情况嘅，有肌肉病啦，咁冇力啊，有肌肉病即系冇力咯。 好，咁啊，李校长，我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唔好意思，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呢个话题。多谢晒你嘅电话，咁我哋节目时间到。